下去。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，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，这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。我不能答应你我是否会再回来，不回头不回头地走下去。 哈喽各位好，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，我是彤彤。张震岳的再见，这是他自己亲自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曲。可能有很多人看过旋风小子的电影啊，里面的释小龙、郝邵文都很萌，还有林志颖很帅，可是里面张震岳扮演的那个教导主任的儿子也是印象非常深刻，直到现在啊想起张震岳还是那个形象。接下来要播放的是赵丽颖的歌。那么在你印象当中比较深的是花千骨的形象还是楚乔的形象呢？接下来要听到其赵丽颖还有许志安首度合作的歌曲《乱世俱灭》，这也是《蜀山战记》当中的主题曲。 我真的很无奈， 过去的城 承诺 首歌呢是由赵丽颖、陈伟霆主演的电视剧《蜀山战记》第一集当中的片尾曲。那这首歌也是完全围绕剧中赵丽颖饰演的玉无心，还有陈伟霆饰演的丁隐之间感情纠葛所特地创作的，非常符合剧里的主题。如果看过这部电视剧的话，我想大家应该会有共鸣了。接下来也是引起很多人共鸣的老歌了，来自苏芮的《再回首》。

趁着还有梦，让我陪着你走一走。 高明俊的话说从头，在93年的时候呢，他是转投到了宝丽金唱片，并且在1994年发行了这张《话说从头》的专辑。很多人比较喜欢这首改编自李克勤《深深深》的标题曲《话说从头》，因为音色的不同呢，那高明俊演绎的可能会比李克勤更加的悲情了。继续是温岚的《我爱上自己》。离开华语歌坛有近2年的时间了，那温岚呢，她也带来了自己个人全新的国语专辑《爱上自己》，这是她加盟台湾太阳娱乐之后的第一张全新个人专辑。 如果笑到最大极限， 这些年的发展一直都有很多的尴尬，比如说像音乐定位的尴尬，市场方面的尴尬，还有音乐认知度的尴尬，所以始终很多人对温岚的印象都一直停留在，也只能停留在很久之前了。而这张专辑不知道是否可以让温岚找回应该属于她的市场呢？将要听到一首男女对唱的歌，来自张国荣还有辛晓琪的《深情拥抱》。 不愿放开你的手，

SHE 的《爱》呢，这首歌收录在他们的第三张专辑《美丽新世界》当中。歌词里面有一句话我很喜欢啊，是这样说的：知道世界很善变，没想到连你也会变。没错，世界是很善变的，无论是爱情友情，它都可能会有一个保质期，就像花朵一样，你很小心的去呵护，这个保质期可能会延长一些，但如果照顾不周的话，可能马上就会凋谢，留下的只有叹息了。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还是需要懂得去珍惜。接下来要听到的歌可能也会引起很多人的思考了，来听一听徐浩带来的《离开自己》。这首歌应该是表露了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过的情愫，里面有思考，也会有一些无奈和挣扎。

1996年，吴启贤推出了他自己的第一张翻唱专辑，叫做《思念谁》，这首歌就出自里面。而让人很意外的是啊，这是一张完全翻唱的内地歌曲的专辑，所以呢，和吴启贤以往的风格比较不同。那可能因为有大部分都是内地的作品，所以听起来就很有中国风味。但是还好有吴启贤的好搭档赵俊还有徐华强一起合作，所以在音乐上真的能感受到明显的不同处，哪怕是翻唱。最后一首歌曲了，来听到的是梁静茹的《燕尾蝶》，用这样一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。我是彤彤，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，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，拜拜。 华丽新生的冲动，寻找灿烂天地灵梦，住在爱情的是谁，奋不顾身的扑火，就算轮回只为挣脱。你笑你哭，你的动作都是我的神经珍惜的背诵，我心我悲我的生命，为你放弃自由，要为你左右。你是火，你是风，你是指望的恶魔，破碎的夜未灭，还做最后的美梦。你是火，你是风，你是天使的诱惑，让我做夜未灭，拥抱最后。用重获新生的冲动，寻找爱情世界美梦，既然不是毛毛虫，就要壮烈的复活，短暂青春要像烟火，此生此爱此刻挥霍，挥霍我的色彩在你的天空。你想你说抱紧我的

保留一点。爱得好累，真的好苦，女人不应该让男人带累。虽然你是我的一切，也别让我感觉爱你很可悲。爱得好累，真的好苦，从来听不见你一句安慰。至少只让我保留一点。爱得好累，真的好苦，我不怕辛苦，可是只愿你才满足。爱得好累。 身边有人总会问，你穿这么少不冷吗？你吃这么点不饿吗？你鞋这么高不累吗？你买那么多衣服穿得完吗？你这么能花钱，你赚多少啊？当你特别想问以上任何一句的时候，闭上嘴行不行？当然也想给你出个主意，如果你被问了以上任何一句的时候，你可以回复他，你关心这么多不累吗？ 最近你变得 选择什么人会爱自己，对我们好的方式呢，是不是令人喜欢？可是我们可以去选择爱谁，去怎样爱，去好好感受爱一个人的奇迹。有爱的能力的人太棒了，爱本身就是最大的力量和尊严，所以我们要感谢任何一个被我们爱上的人。 我们都曾经寂寞给对方承诺，

三个月快速办理希腊绿卡，25万欧元购房百分百获批，一人投资三代有居，详情咨询微信手机同号18901196670，18901196670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只爱陌生人，由北京亚奥之星奔驰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。 这个世界因陌生而相识，因相识而陌生，只凭一个声音，午夜梦回，只为一种感觉，驰骋心间。嗨，我是李默，我和你素未谋面，你和他也不曾相识，但我们却不约而同地爱上了他们，爱上他们的吟唱，爱上他们的气息。只爱陌生人，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。 这里可是你的家，菊花轻轻摇摇头，这里不是我的家。 走过一地黄泥巴，地上一朵野菊花，枝头花朵正开放，旁边又在添新芽。今年一派竹篱笆，茂盛茅屋一人家，三分财富三分甜，有种菜来有种花。有个大水洼，隐隐雨里轻摇曳，天边变成水中花。野菊花呀野菊花，这里可是你的家，菊花轻轻摇摇头，这里不是我的家。 野菊花呀野菊花， 果你非常喜欢这首歌，听完之后呆坐在那边，内心当中还有非常多的感慨和追忆哦，我就可以大概的推算出你的年纪应该在35岁左右吧。这是1992年今年夏天专辑当中林志颖演唱的《野菊花》。当年的校园广播站啊，一定是放过这首歌的啊。我们想到曾经的那个当红小生，风华正茂啊，现在已经成家立业，有了小孩，而且呢，跟他的儿子啊，经常在各种广告当中出现啊，变成了一个非常有爱的奶爸啊。我们就会觉得哇，时间变化得太快了啊，我们也已经慢慢的长大变老啊，会有很多的压力啊，会有很多的责任啊，当然我们也有我们所谓成熟的一些思考啊，我们收获了蛮多，固然也失去了蛮多，就像我刚刚提到的青春年华啊。可是呢，我们也要学会让自己永葆纯真啊，童心未泯。谭校长说的啊，永远28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，菊菊梁咏琪《透明》。 我要什么呢？找另外一个我，躲在心里面不说话的我，可能有一些理由。 去揭穿呢？讨厌一个人又何必去翻脸呢？活着啊，总会有看不惯的人，就像别人看不惯我们。活着说简单，其实很简单，笑看得失才会海阔天空，心有透明才会春暖花开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杨坤，我没你想的那么坚强。 我站在十字路口不知去向，像一个孩子等待谁的原谅，幻想大街上有张床，什么都不想，睡到天亮。这世界摊开一张繁密的网，有多少流言蜚语把我捆绑，反正穿过破冷围城，索性关起窗，遮挡阳光。

两个大人般的恋爱，有时轻轻早，请你相信我在你身边，别忘了。只要你过得比我好，过得比我好，什么事都难不倒，所有快乐在你身边围绕。只要你过得都难不倒，一直到老。 小虫词曲的《只要你过得比我好》收录在1989年的《诗人与情人》专辑当中。钟镇涛那一年36岁，他是1953年的生人，跟我的父亲正好同年。不过呢，因为他是艺人的关系啊，很会保养啊，所以呢，他看过去要比同龄人年轻的多了。我很喜欢钟镇涛逼哥的演戏的感觉，还有他的声音啊。我看过他的现场表演，很多的歌曲呢虽然不是他原唱的，可是他都能够以过来人的身份唱出很沧桑的味道，属于他个人的很浓厚的个人气质的感觉。而这首《只要你过得比我好》呢，是一首非常温婉动听久经传唱的经典情歌，在90年代风靡持久，传遍了大街小巷。很多人在现在再来听这首歌的时候，想起曾经听歌的情境和那个时期恋爱的对象啊，都会沉浸在那种非常难忘的人生岁月当中，历历在目，泪眼朦胧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，邓紫棋《后会无期》。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，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

然你我偶尔伤痛哭，但是千万不能拒绝幸福，幸福。